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刘福东来了个大丧气呀、啊，别的人帮虎吃食，气氛就骤然紧张。朱元璋马上就明白了，哎呦！这算老账啊，打着北赶大员的旗号，暗地之中寻衅找事儿，这是。可是已经来了，后悔来不及了。朱元璋把火压了压，各位帮凶，既然您问的这，我不得不解释解释，有没有这个事儿？有。是那么死的也不假，可是王兄你听透了，我跟你无冤无恨，我怎么能主使徐芳下死毒手呢？就因为想当初我的外甥李文忠单刀脚出州，逃出法场，打算奔襄阳找我，你哥哥刘福生在半路上与他相遇，给解了围，帮了我的忙，我非常感激。但是你哥哥提出个无理的要求，非让我外甥李文忠认他为义父，小孩子不乐意，他就非要强逼，后来把孩子逼急了，乘马而逃，你哥哥紧追不舍，偏敢遇上孤王。我那阵儿一再跟你哥哥说好话，大王刘福生是再三不听，后来竟跟小王动武，我怎能是他的对手呢？我的战马受惊落荒而逃，他在后头紧追不舍，把我逼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最后败到张家庄。你哥哥刘福生打伤了大刀将张成，又打伤了飞叉将姚猛。那阵徐芳还没投顺于我呢，正好他遇上，从中帮忙，跟你哥哥当场动手。你想想，各为其主，人们都说吗？骂人没好口，打仗没好手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。徐芳把你哥给赢了，这个事儿也不算奇怪。你哥哥要不逼之过急，能得那样结果吗？可是人死之后，小王觉着这个事情于理交代不下去，这才用上好的棺椁承殓他的尸体，送回你们颍州。我还写了封信，再三道歉，我说得明白。荣等得了天下之后，我亲自赶奔颍州面见二王你，你提什么条件都可以，我觉得这事儿能交代得过去呀、啊。事隔多年，王兄今日提讲起来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 怎么办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童，讲不了。你今儿个把徐芳交给我还则罢了，如若不交，王兄对不起，你在乱石山给我委屈几日。言下之意，要把西吴先王给扣到这儿。 那朱元璋也不是好惹的，闻听此言，颜色更变，啪地站起来了。王兄，你真是无礼之甚呐！当初你约我来，说什么乱石山、十王兴隆会、商讨北赶大员的事？哦，闹了半天不是这么回事，你来个偷梁换柱，又提起过去的老账，恕小王不能奉陪，告辞了。朱元璋一抖袖子就是下楼，这个事儿不就闹僵了吗？洪宪王傅有德在旁边坐着呢，在这些王子之中，傅有德这个人还不错，他赶紧站起来，哎呦，别，我是二位王兄，这又何必？坐，西吴先王快请坐，咱们有事好商议，何必伤了弟兄的和气呢？别的人也起了相让，朱元璋没办法，这才重新坐下。刘福通气当当也坐到原位，用眼珠子瞪着西吴先王，彼此就沉默了半天。你说刚才说的热火朝天的，叫这一事给搅乱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南汉王陈友谅从中给解围，哎，吃啊喝呀，这又何必呢？我看这么办得了，咱们都是练武的人，哎，在酒席宴前咱也不跳舞也不奏乐，我手下一人善使八仙剑，让他在堂前舞剑以助酒兴啊，来啊，请吴将军。时间不大，从楼下上了一个人，再看着人踩的这个楼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来到酒席宴前。西吴先王一看这人，中等的身材，车轴汉子，长得膀，四棱子脑袋，面如黑锅底，两道马刷子眉，一对火眼狮子鼻子，鲶鱼嘴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稍微有点短胡子茬，二目放光，一派英雄的气概，来到南汉王陈友谅面前躬身施礼，参见王驾。免礼，吴将军，赶紧给西吴先王见礼。这姓吴的赶紧过来给朱元璋施礼。朱元璋以礼相还，问陈友谅：“王兄，这位是啊？这是我手下的步军统领，姓吴啊，名字叫吴越，外号人称神箭手。”此人剑法高强，祖传呢善使八仙宝剑，今天呢让他练趟剑啊，知道您是马上的英雄，您看哪不对也多加指点。吴越啊，练一练啊，让西吴先王高高兴，看看你哪块还有缺欠。遵旨。这也是事先安排好的。再看吴越，把腰中的带子蹦蹦蹦连紧几扣，抬胳膊蹦腿，没有崩挂之处，在当兵的手中嘎嘣拆了了了，拽出一口宝剑。这口宝剑是纯钢打造，能有一巴掌宽，虽然不是什么宝家伙，也是寒光烁烁，冷气逼人呐。这吴越把宝剑往怀中一抱，往后一退身，西吴先王，我练练您看看，练得捉手笨腿， 可能练不到好处，望各位王爷多加指点，说练我可就练了。唰，走行门迈过步，就练了一趟八仙剑。朱元璋一开始不爱看，等以后哎呀被他吸引住了，一看这个姓吴的真有能耐，这宝剑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，舞动的跟剑山相仿啊！这身子滴溜溜乱转，就听宝剑挂定风声，在这楼上不用挂电扇了，这宝剑都带风啊，每人的脸前都冒凉气儿。各个王子全都鼓掌称赞，好，练得好。但是吴真在旁边眼缝里头也看着呢。吴真一看，行，这小子确实受过名家的指点。哎呀，老侠客就发现这小子心怀不良，怎么的呢？就看他练来练去，练去练来，离着朱元璋这桌子就不远了。最后的一招叫仙人指路，这宝剑往哪指呢？奔朱元璋这脖子指来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见吴越唰啦一个黄龙转身，嗨，这宝剑冷飕飕一道寒光，日，这是干什么？行刺，奔朱元璋咽喉变点呐！西吴先王光顾看了，没防备这手，一看宝剑来了，把朱元璋吓得手摁桌案，张着嘴没词儿了。如果要没有吴真保护，朱元璋就死在这儿了。再看吴真双手印桌子，把左腿就抬起来，那腿跟面条一样，还别伤我主。这一脚正踹到吴越手背上，啪，啪，把宝剑踢飞，转了四个个，就插入天花板。焊进去有三寸多深，那宝剑在天花板上颤了半天呢。吴越往后一侧身，一抱自己的手脖子，我的手啊！小 K 油葫芦子叫唤，好悬没给他踢折了。在楼上的各家王子都大惊失色，全都甩脸观看吴真，心说这老头真有毛病，刚才把酒杯踢翻了，这么一会儿把宝剑又踢飞了，这个人有两下子，这是谁呢？这阵南汉王陈友谅脸一红啊，王兄，我你带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？吴真到了现在一看，得了，既然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，我们君臣赶紧离开是非之地，比什么都强，何必在这耽误时间呢？老英雄想到这儿，把外面肥大的衣裳唰往后一闪，飞身行跳到酒席宴前。各位，我自己介绍介绍，要问我是谁，江湖混号同辈猿猴剑侠吴真。老英雄这一通报名姓，楼上的人一听，哇，全乱了，人的名树的影。吴真是当时的四大侠客之一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。大伙当时也明白朱元璋这次来做了充分的准备，吴真这一通报名姓，单说那被提的吴越， 这小子当时止住疼痛，一伸手把佩刀拽出来，纵身跳到老侠客的面前。好老匹夫，闹了半天你是无身，哎呀，你老家伙活着是腻歪了，今天爷爷打发你早早的走就得了。抡刀就剁呀，吴真晃身躲过他几招，一看这小子够狠的，哪一刀都奔自己致命之处。老侠一看不给他放放血是不行了，伸手腕子摁崩簧，在腰里的咔崩苍啷啷拽出秋风乐叶草，唰一声在楼上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，跟吴越两个人结架相还，站在一处。要说这小伙子有没有能耐，有，分跟谁比，在吴真的面前如同老叟戏婴儿，有招也使不出去了，也就五六个照面。吴真使了一招叫拔草寻蛇，正好寻到脖子上，啊，扑通，脑袋掉下去了，鲜血崩流，死尸栽倒。这下可捅了娄子了。刘辅通一看不好，各家帮凶撤。说着撤，人家全钻桌子底下去了。那钻那能顶什么？不，人家每个桌子底都有地道，往下一钻，像个滑梯一样，全都滑下柏林楼。唯独朱元璋这没有啊。吴真一看惹了大祸，转身回来，伸手把西屋先王的手腕子抓住，王驾千岁随我下楼。等他们再下楼已经来不及了，人家王子一走开动消息，楼梯整个都撤了，朱元璋下不去。转身刚回来，就听见门窗消息全动了，连门在窗户全用铁栅了，全给封锁了。那铁条全有鸭子耳粗细，得什么人能钻得出去？吴镇一看不好，呀，整个把君臣二人困在楼上。他们两个人正在着急呢，这时候刘辅通领着众人已经下了楼了，来到百灵楼之下，每个人飞身上马，把令旗往空中一举，包围。事先埋伏的伏兵呼啦超一声，把楼给团团围住了。远了用弓箭射，近了有刀枪棍棒。刘福通立马横刀，用手点指：“朱元璋啊，朱元璋！”你听着，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你要答应了我的条件，今天我把你放出楼来送回滁州城，如果要不答应我的要求，今天你是想活不了。朱元璋隔着楼窗我就问开了：“刘福通，你打算要什么条件？你听着，第一，你欠字画押，刻破中指给我写血书，你把滁州交给我们。第二，把小矬子徐芳绳捆车送，送到乱石山，我要给我哥哥报仇。第三，为了你们，我们花费了无数的银两，要包赔10万两银子的损失。第四，你摘掉西屋贤王的大旗，遣散人马，这几样做到了，能保你不死。如果做不到的话，朱元璋啊，你想想你的后果如何，我叫你火化为灰。”朱元璋一听气的：“刘福通，你痴心妄想， 俺朱某愿意死到楼上是绝不答应。好嘞，放火！事先准备的干柴把这座楼给包围了，哗哗哗泼上鱼油，有人一打火连呜呜，眨眼之间烈焰飞腾啊，火鸽子乱飞，火球乱滚啊，浓烟直起，就成了一座火楼了。水火无情，谁受得了呢？朱元璋那点胡子跟袍子呼这一声全燎着了。哎呦，西吴先王一跺脚啊，悔不听军师之言，才有今日之祸呀。回头看看吴真，吴真更惨，一下火烧的把胡子全燎没了。朱元璋心难过呀，老侠客，想不到你这么大的本领受小王的牵连。吴真一摆头，王家千岁，到了现在您说这有什么用啊？既然臣保驾前来，要活我们在一处，要死死在一起。您料等片刻，吴真说的是把宝剑抡圆了，对准那窗户上的铁条，擦亮亮亮亮，擦亮亮亮亮，擦亮亮亮亮，干什么？他这宝剑切金断玉，那是宝家伙。要说平日叫他砍这么粗的铁条，说什么他舍不得。今天是顾命要紧呢，宁愿这口宝剑不要了。砍的眼前层层冒火星啊，砍了半天砍断了一根。要说吴真不管朱元璋，那早就跑了，能不管吗？吴真个小能出得去，朱元璋出不去，而且刻不容缓，这火眼看就扑上来了，浓烟四起，把朱元璋吓得咔咔咔直咳嗽，眼看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咱们话分两头，正在这时候被傻小子江忠发现了。刚才咱不说了吗？江忠在乱石山千佛寺的台阶面对这座楼在这喝着酒，不敢多喝呀，他恐怕万一有个变化，把三匹战马拴到自己手腕子上，两柄大锤就放在身旁。乱石山这些当兵的呢，事先都受了命了，不打算用酒把他灌醉，把马匹夺过去。他脸儿呢对着百灵楼，大锤放在身边，提着高度的警惕心呢。可乱石山这些当兵的呢另有用意，打算用酒把他灌醉，说什么他也不喝。正在推推让让的时候，江忠冷不丁一抬头呀，就发现百灵楼一片火海，他就知道事情发生变化了。哎呀，他刚要往起一站，乱石山当兵的过来就围他，刚到他的眼前，江中探出虎爪，狠小子一手抓一个，往一起一碰，去你娘的，啪嚓俩脑袋全碎了。再看江中把马的丝缰解开，飞身上马，哗啦啦一狗链子飞锤，才要大战乱石山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，生活有点平淡，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，觉得不够浪漫。